是易碎，花是湮灭。只见你独自照片中， 明明知道我们没明天，还许着愿永远并不远。也许越绝望的爱越强烈，是我太缺骗人出眼泪。你是坚强是一种表演，昭然若揭脆弱那一面，我们谁都不敢先说再见，都蒙住双眼笑着说谎言。我不是装傻，是太过倔强，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，恨恨的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的微笑像某种体贴，戴着假面所以没崩溃。我真到走不动的那天，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。 京东名著魅力三合，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一份回忆。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代的新闻整点听。百度地图将于5月底在步行和骑行的模块下加入摩拜单车的入口，并计划将摩拜单车与公交查询功能相结合，智能推荐起点与终点附近的摩拜单车，优化换乘路线，以轻松骑的方式方便用户出行，共同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。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，青藏铁路公司于5月20日起开行西宁至茶卡的天空之境 Y961-Y962 次旅游列车，游客前往茶卡盐湖、青海湖、鸟岛等沿线的景区游览，当天即可往返。

谁对你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Tonight 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体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要听到 David 陶陶喆的《流沙》。 昨天晚上的事，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吧。 流沙，这是陶喆的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 R&B， 由他自己来进行创作。接下来会听听看曲婉婷，也是一位创作型的音乐才女，这首歌叫做《承认》。 你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

在这路上，我照顾了你，我呵护了你，我疼你，我爱你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、哦啊、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。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在这路上我照顾你，我呵护你，我疼你，我爱你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、哦哦、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，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。 周华健送你回家，随后听到彭佳慧别问我爱谁。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待会儿再见喽。 你是谁在我面前？我知道有多危险。我是谁在你面前？这一切不能重演。你若要离开我，别说再见，那会让你痛彻心扉。我若会离开你，也请不要伤悲。你不懂我的心，只懂我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，短暂却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偷偷的笑颜。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春天。

些时候，脑中一片空洞，我来不及接受。面对你，我该痛苦泪流，是你说你也不顺风。等多久就等多久，你该牵我紧握的手，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最初的感动成功，还没完成的梦，就连东西都被没收。几口气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让感觉停了几分钟，让我试着承受，不能承受那份沉重。沙口，我还不够成熟，没有足够的宽容。挥挥手，最后一次回首，从今后要忘了伤口。等多久就等多久，你开枪了 这首伊森陈奕迅演唱的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当中的主题歌，也是一首老歌新唱，叫做《等你爱我》。 否每个人都会想我？

经在我身边，爱过你如影即现。 李瑞恩的《难得有情人》，随后听到周晓鸥《你是我的偶像》。周晓鸥在娱乐圈当中呢，有担任过乐队主唱，担任过歌手，当然也有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有非常精彩一些演绎。今天要听听看她的这首歌《你是我的偶像》。 Baby， 我只能讨好上帝，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。都没关系，这城市的爱情存在太多的问题，没有人会相信天长地久的美丽。两天情三天意，谁都放弃了争取，除了你谁还能活出去。告诉你 baby， 我只能讨好上帝，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。嘿嘿，你却要死心塌地，就算昏了都没关系。我说 baby， 你只要坚持到底，为了爱拼了命一路跑下去。嘿嘿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千万扛住了做榜样。 有点害羞，就